是嘎得嘞，真是一空余余两个宝石我的很发的列起的姐们里哭了的干。我就来的呀，那新娘子哭不到清爽 的。那个就黑黑上几脚。你也哭上你的新娘娘。 别上你了。 普通人的新娘娘还会得别吃的了。 还会遇上欧麦饼。 我们哭是切脚。 扎水。 对起来。 磨鼻。 磨鼻。 磨鼻。 磨 鼻磨鼻磨鼻。哇。 里向个破镜里是气呀、啊。什么子哦，普通人的方式也不会得别吃的。定定我们身上是磨鼻。恨得嘞，恨不得我快放进天台嘞，跟着口口磨鼻啊，磨鼻啊，把这像粪鼻。才刚刚难看，你咋看看我张面孔，别致你还是难看。这些小姑娘生个漂亮，谁来还是要气得上呢？哎，想得黑大，得不动气在。 等到饺子落饼，你像喜娘妈的，我新娘娘才到喜堂浪香，有请新贵人，有请福头啦。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呀、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九当万人，离避难道出门，吃得金子无音信。我带去护士三个月，想不得出来谁做新官人，构下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日三的啊。是那个叫行队都说他没成心，对狼打个女娲亲，是狼抓到个红海亲，日子两个写什么时候这些姑娘困难是那个老人心啊，一起啊一起靠我上贼靠我上贼靠我上贼鱼娃夫妻两个都交八梯的红落七斤松着洞吧，海宁西部太车辅导郎，我门归过妹妹家最大铺进里门的做啥嘛，要贴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对那块方金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对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脚拼命跌起，两条臂膊伸直，合不容易，我的方巾我的两只过，得了。 看见你姑丈宝，小姑娘来贴方巾子，这姑丈心上扩大，呼吸急促么，血压上升，得神干嘛？不行。 根本得贴呢，哪家贴？马上就没家贴，你说的啊，大不够了嘿。你不白发不忙上这还忙活，你要发觉天放进比头放进的子好不容易啊，我快放进 哟，一个奶味的你们身体一个 呀，那百姓带着我哦，带着破奶味的总打开个张飞死的我斧头不让错不多了，这还没奶口的 哎呦，对你妈妈用不那破那位的，你两高头受伤了，你家半斤不两，家胖家粗，方法都来。那么糊涂了，你也扣你面孔嘛，热过去娘，嘿嘿，这个人呐、啊，人没上到二岁，后仰高人一等。那么这个样子，面孔不扣嘛，扣你背影一样滚。因此，日子两根线手什么钉了破就你背影那扣啊，真是心房里憋憋心。 那行的是哪个家？哎呦，身份里嘛放进天台。厉害我上娘子我怀里上夫人们就是夫妻这样那身样不个长哦对着刚刚天塌方阵我自高发汗我们铺那位的身体一般不个背心里三个人我无位置导致我让我哭里不起玩我有个跟我唯一跟你告诉清爽的哎呀自高夫妻这样铺上那位人的快点不就去让让铺经理的心目当中个斧头让杀得一上一刀上面白出来个魔光盯来上帝了让心你这分君千万比天哟那么不叫他一年呢说你铺经理行个斧头让行至半年分心上 跟你忙着上帝可没拿口的金你要爱心盯了我的可没拿口的金你们分口金斧头让他口在了清清爽爽中当时高兴哪口的以为一口没杀进哪口标志漂亮口这个斧头让啪碎啪架射声光线哎呦标志给骗人给搞不上贼搞不上贼搞不上贼 哎呀，还一动三口，这口气时光上门就厉害，没动没动，没啊没啊，上去看你动了啊，没动没动，给他嗓子做手指，没啊没好，一个动三度啊，这时光是怕水怕着心细撒谎，上一浪下会立得那个啦， 这媳妇出来的没准啊我最近舞蹈不了呀 这被踢的给谁是你吗 没得没得刚才你两个的爸爸爸这谁是我呀 也好等了这个一个舞蹈了我到这一下一刀送进一个来让我们去空一半红楼这个一个舞蹈了也是你来半红楼龙给宝我要我们来帮你了嘿我哎呀 那是不好的贼东方花烛夜 岁了，老师爷我牛家人的 这些的人是干标志是干漂亮的弄西亚服为特的对 哎呦，可绝无听不懂之外， 我要不能呼吸了他呢，我真不白发呀！我发他呢是也去吃胡丝的。 那是更高些外国人子，真记得。 你别夸，我来讲给你听呐。那一天，我在金房子上把手并买。明我上他门，长老，见我带你屋里去的门，我说胡道郎，阿是奶粉特高些，哎，我说女娃买准粉特的，干么子个？我送把那个小娃的翻来动地来看呐，我说女娃，你们翻动地，我八堂收不清，还是也动地，我穷不够，他不去翻，干么子个？我另外再加不点一两银子翻来里地，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是雨娃，你家雨东的人不晓得你穷人的口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小生意，风吃一不娱乐的衣服啊！一搞的要上去呀，富翁们那特得起高兴的，我在你那飞，长到面孔一百嘛，这糊涂了！你今朝阿哥讲山上飞，雨娃飞飞还是飞？你是个再飞？我送上批子的俺们里陪你吃胡丝啊， 吃胡丝， 哎，吃胡丝， 啥个代名词？ 老混， 你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得你分配工去哪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辰光，我一进到潘经理拍板的，你现在非还是老混吃胡丝，胡丝非要吃，那么他潘经理，潘经理非他吃胡丝，我这。他是人莫不人情与谁明送过举杯金阳啊门送一副口内喉 少时间必告假婚，你哥哥是报复，因为谁就知道与你压力，你啥啥地里带我房间里下来，实在嘻嘻，关上我，也做了地不帮你太太，我偏偏为的，你心为不满，所以我告不了时间，二时间内裤的糊涂了。 亲的，不能够听清我内心。你先夸妇女们刚给，那你俩到底是不配了？你想呢？你不是讲年轻，是讲憋屈；我们是讲年纪大，是讲内裤，是讲二些。你先伤心的对，你先过着啊！你讲不是我家生是富家人，死是富家猪，不那个呀？你妇女们难得我哎，嘴巴。 四话大真， 真怪我送那副为屁男怪，不然不说，但是们张大伯叫个一两银子，随着讲八八岁，八光个菜。这个我刚说的挂得饭挂那个，还是个那样子，属于黑给哦。 嘿，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这样许多银子，亲啊走着打包着肯放我办。那良心虽如何，不过那个人伤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皇帝，你才肯放我白？皇帝去，等一些暗门通知了也办不脱个。对，换了外州人来，先打打门，手浪下也这样开门。 问我母娘事，这不是俺怎么为娘告吧？ 可怜的父母早已说完的了。 你要俺来这四个字。哎呦，我说的昨日天，这不是俺说完在亲家里去对过对过。 我的 爹、你独落亲啊！哎呦，可不难呀。不亲家们在半路里去等他俩。 你我一 定。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明的比个胡同上委员可这么难办呢？我三个五十岁娘子闺蜜不会啊，会不脱啊！ 哎呦， 哎呦，你别哭娘，别哭！公公呢，今想想办法子，做夫妻嘛分牛个，今年最嘛不去吃南花开。哎呦，这个作孽个，根本是俺吧？你既然不把南花去嘛，就带过来给打腿吧！哎呦，你小孩我分讲我了哇子个，是个。你带过来给他带你两家的这个国民夫妻那可难 什么叫做国民夫妻 啥叫国民夫妻不得啊你们是了理想我在门啊的在国展铺我困难啊的你理想们我在当然想起妈妈设备妈的不接地啊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人是为他们你行了与其自然和你这股罪不成我觉几乎会突然呢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个就毕竟把子当做自亲我们每次的为了要勾引我儿子实在嘛你两个就叫王玉国四玉国大家国国国福大家的儿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那可那哈 辅导老真是世高浪像下雨的汉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自个晓得，我等那个他一直拾物去，不是一个斗志气。我老天不看，见我带上大伙去了，想到晓得我不情况，瞬间我个佩服了糊涂了。罢了，我问题只有两点了：要么干不糊涂了，要么回出去做的地不帮你讨讨，回出去不牛干，干不糊涂了。得了，毛毛脏气嘛，实在不脏气。那么那米空那口子嘛，人傻到底嘛，我还是孤立这样。那么那人二鞋子嘛，米空灯呀的嘛，我还是傻傻这样。一样不离弃，夫妻也可以死的了，真有个人家大狗叫。别个赣州一下正在盈亏的板上，糊涂浪是干个黑人，肯放我办，屋子不够男人拿着，你分有俺也有，不肯俺也肯，我怎能够有时搞米空啊？想想张大伯那个咋戏子凶个？我等那给他爹叫他这个哭，那等那屋里向怕水怕着血，你认为温床胜秋，我一定会得围住嘞，我批不住嘞。你认为我不会得搞不糊涂了，我批当搞不糊涂了。糊涂了难看，难看我欢喜。二三二三我中意，那叫气死你个老子！搞不糊涂了，也搞不里面再对你一口。哎，刚刚看看二是二的嘞，现在看看二么二，二的单面云春盖。刚刚看看内裤是内裤的嘞，现在看看都要危害了呀，这别个是色变质呀，哎呀良心害了呀，搞不个种男人不吃亏的。真定告不理，别个告不理嘛，总归要有上称呼了。一出你的一子啊，大郎！ 你那叫我大郎个家，那比是十八人个走啊！不过再想，十八人只有三郎、四郎、五大郎个，可是我比十八人啊吃高了还。那家，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得谁去了？ 哦，你两家的把驴叫。哎呦，那些人耍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我啥子？看我啥子？根本我见你上耍讲，你想嘛，余子，根本我敢打三万。 先叫我写出来，六个男人还高住还打三个叫。 看看家就一下没喊我海里道浪，离开我道上两高的道德路达是路达是路，又打了， 有个大嫂啊，我这这，大浪纵情大肆杰作，大浪纵情大肆杰作，请听我一个字幕。 俺小云小姐，你是风采注意，那么你三个是刚刚哪门子干？唱几句唱的。 真八月之红 真是感慨万千。辣辣搿种露天场子，哪会得有这样一位动人的姑娘？现在大清早上来到搿四处胡同三号门前，但是李纨是举起了自家的雨伞，正预备碰门。 嚯哟！这可见大门外边立下一个游戏开，哪边是游戏开的？哎呀，侬多去想，昨日子到后面去。 听你阿是农场大哥，出席一块油大米，还三个游戏开。 哟，我当时是方先生您回来啊！哎呦，香哥，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了，床前有个喜竹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凤仙，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呀！恭喜阿婆，奔出来到门口，对外头一看门，范先生哎。看见搿位范先生，脚上会得面孔红，心会得甜，但是嘴里向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这是看见冯喜的一刹那，搿个范家子也是眼睛里的杀一亮，但是可惜，上天搿个招呼太短，哪只有两个字？这在范家子啊，搿两天不动。个招呼一直都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亲。当一个比方，我刚刚认得了一个辰光，叫你尚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尚小云，再说的小云，要是再发展武器，我想云 当时就 是 光， 这不是龙君。我是真叫老高 子。是啊是啊，来来来，哎呀，屋里请屋里请，还有凤喜啊，把那个樊先生招呼屋里坐下。行行行，你们请。 范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头十来个平方，但是打扫得干干净净，偏偏一张台子桌椅，两只房屋凳子。哦哟，三栋只床，搿是东阁，北方人叫炕。 来来，椅子坐坐坐坐坐，行着行着。哎呀，范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意料。范先生，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人。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复旦。 去搞民办大学。那个，但是现在读大学才四岁，这个学费蛮贵的了。动地啥人出？他是爷娘没动地，看你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进工钱我们免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哎叔，弟弟就被你搞打的嘛，你搞擦皮了，擦皮了，他领一点。 弟弟妈妈的都得上名了，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口中来了。像男人屋里向也是一日，我下半生是站在排队的。像这个小伙子外边的口口没光闪，一旦打出来爷娘下岗工人，我不要我接的。不是，那个。这个钱谁出啊？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边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海浪向自个吃两口白茶，拿起来，三水一得，大来不大，神仙抓把茶一开水冲，来来，反正请喝下。 反正是个白茶，你敢吃啊？上天，你看这个杯子浪向肯定几乎有几乎。不不不，我只不过 冯喜对着阿叔忙忙，总是见他这个样子的，眼睛过来。范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到外头吹他几回，刚子那范教授的面，我搿只杯子是闻到是道。倒得清清爽爽，还不放心。大杯的，超过跟水，在太阳光里向一只玻璃杯呀、啊，晶莹剔透，那么总是放心。给我来的，带他一杯白开水。范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家生意？这个水是啊，多谢了。大，茶杯端起来。哦呦，味道好极了！ 是啊，我怕是所有都不爱吃。阿个侬大伯不开始吃这个东西，好了，地板不清爽，屋里盖动地挺新的，反正那盖的太大，吃松吧。那范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凤姐，找范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你们坐，你们坐，我走。收拾好一起。 啥直播？阿叔来还没一边的看。等到一旦醉脱了，只怪他一个人受伤了，尴尬的了。其实是有一肚皮的闲话，想得来范先生好，但是两方的待遇都从好了很。 才讲不出。对神德之门，道上子让让捏鼻子噻。 搿范家是好让让有。上帝那个字就想得美好，第一句么问啥，第二句么讲啥，哪会得上上空一句闲话才问不出？那， 哎， 上帝们，你看，台子浪向一面镜子，镜子角浪向插着一张三寸女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搿张照片浪向的人全是门里个外姑娘哇，像啥女孩我这。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啊，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的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 啊， 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哦，那个故事我最要听的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哦，这张照片是一个老姑娘当年拍的。那么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好， 好吗？ 不是。这个光线运用的哈， 好， 那个，这个白亮一条线， 嗯， 啊是，虽然有点点窄， 嗯， 但是这个眼睛这样亮着，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挂彩的， 这来你就不晓得，好的照片才是好办的， 哦， 嗯， 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啊，来来来， 喂喂喂，你咋听啥大吧？虽然面孔没那么良好，你还是把这挂起出来的。 阿姑子，恭喜侬！我搿个人摆了非常有点特异了，阿姑子。说说外家是平常辰光勿大讲闲话。哎呀，恭喜侬！我那个姑娘门子一根袜子摊打开来，就再也关勿拢了。 搿种味道，搿种经验，我想，侪是我各位先生侪有搿种经历，侪有搿种经验。 啊，不知不觉30个钟头，擦，就这样过去了。 没么第二个了。30个钟头，擦，过去。后面的蜡像分歧离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笔脚立至30个钟头，跑歪歪头下来跨跑飞门里晃一下进来，哎呦，范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什么？ 我去搞个炸酱面。 去冲麦子，一看，哎呀，面孔擦擦的血血红，上天已经神一地步，要进里去。不不不，不不，我要问。 留的是吃午饭，炸酱面。 不，袋袋里向，我吃5块洋钿的，让我杯子丢下。 哎，范先生，不好意思。 买个花儿袋袋。 那这个空气上5块的盐污水叫我淌出来，趁心了很不得往那石头袋袋里，但是杯子反向分归的真不成，但是不一样上。也许你把那个小猪的扛他不能多两个母亲那种话你来台子上像一张举报纸零七一动细小些话五块的拍起来忙着帮助我的一扛那范先生他也要走了他也要走了不好那奉献啊还送送范先生嘛是不是 那范先生 我晓得留了他一举辈子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送我送我送我送 不是来送这个米的凉凉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来来来范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氏为的啥不送我于这个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好说你知道听一出大度那一块洋的金子一份5块很深一点的5块啊送是各位公呀鱼的谁是破人勾一夫妻那个为先生要句子我真的真应该为送的啥个理由不能但是我理想一定是谁你叫我送啥呢哎可就是搞张照片的在线上子刚刚各位本先生可个张照片是完成在世上好看那不是我个张照片送本嘞对呀可里个两个一切心的眼睛都来着照片吹开，我张举办子我过来，你李相子得吃了一张5块的，再在杯子